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是我主变相日，一年前三月六日的时候，我也是我主变相日，我们在这里开始举行中文崇拜。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一年时间，能够用我们的母语听上帝的道，坚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在这日子，我主变相日，教会纪念耶稣如何在高山上变了他的形象。耶稣通常被隐藏的神性就充满了他人性的身体，他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今天是显现期的高潮，也是显现期的最后一个主日，下礼拜就开始预苦期。在高山上，耶稣因着他彰显他神性的荣耀，就很清楚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父上帝自己也从云彩里说，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今天的正道里面，我们要特别思考父上帝的这句话，你们要听他，耶稣我的爱子。首先，我们想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听到的不同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并且因为我们教会快要开始慢慢一起学习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长得怎么样，所以我今天要我们特别思考一下关于夫妻的关系，我们所听到的不同的声音是什么。我会提供我们从社会中所听到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老我所说的是什么，然后最后圣经说的是什么。你们当儿女的，你们还是小孩子的，不好意思，我今天不会特别提到你们，但是你们将来有可能也会自己当丈夫或者妻子，所以现在你们已经开始可以学习这个夫妻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关于丈夫，你如果看电视看电影的话，我自己是很少看的，但是你所听到的可能是像这样，男生最主要应该在职业上成功，你要一直在工作上往上，钱要赚的越来越多，你的名誉也要越来越大，你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男生。关于你在家里的角色呢，你不必管家庭的事，那些会阻拦你呀。你在家庭里可以喝啤酒，可以看电视，就像看 football 橄榄球比赛一样。你太太呢，你就是要忍受她，没有办法。我们男生的老我觉得这样想应该正确的，我们就是要努力工作，甚至在家里也可以工作，我们也应该享受我们的爱好，不要被太太孩子吵，我们关心我们自己就好了。那么圣经关于丈夫的角色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圣经是这样说，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上帝给男生最基本的呼召不是他职业的呼召，而是他家庭的呼召，当丈夫然后当父亲。男生工作主要是为了照顾他的家人，也是为了借着这个工作来帮助服侍别的人。圣经说丈夫需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己在十字架上，我们做丈夫的要为妻子牺牲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这样爱他们，绝对不是忍受他们。好，现在我们换妻子的，我们的社会告诉你们女生，你们什么都可以做，你们可以跟男生一样有个成功的家庭之外的职业， 并且你也可以有孩子有家庭，但是你绝对不要让家庭的事阻拦你在外面成功。你可以独立，你应该独立，你这样才成功。关于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你比他聪明了，你绝对不要让他告诉你你应该做的是什么。那么你们女生的老我觉得社会那样讲的是正确的，你第一就是要照顾你自己，你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人限制你，你就是要独立，你要保持你女生的尊严。好，圣经的教导反而是这样。圣经说，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上帝说，那人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就是夏娃。对，妻子基本的角色是当他们丈夫的帮手，这跟社会和你们女生的老我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圣经还继续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不容易，像丈夫，就像丈夫很牺牲的爱他们的妻子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克服社会和我们老我的引诱，不要听他们的声音。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听圣经的声音，上帝的话，并且要做出来。关于夫妻的关系，我最后要讲的是这个，你们当夫妻的，你们的配偶是配得你的牺牲，是配得你的顺服吗？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不配得，他们是罪人。但是基督徒的爱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为那不配的妻子牺牲，我们就是顺服那不配的丈夫。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耶稣首先这样做，他为我们完全不配的罪人牺牲他自己，他也顺服那完全不配的比拉多，在他的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丈夫也为我们的妻子牺牲自己，因此你们的妻子也顺服你们的丈夫。刚刚我所讲的是一点点圣经关于夫妻的教导，是上帝的话。那么这些上帝的话应该算是上帝的律法呢，或者他的福音呢？大部分除了耶稣为我们牺牲，大部分就是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借着这些话告诉我们夫妻应该如何彼此相爱，我们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律法的范围之内。福音乃是上帝为我们的好处所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基要真理，我们在基要真理的课程里面学到，律法有三个不同的功能。第一，律法就是像一个马勒来约束罪行，使社会比较有规律。第二，律法是很像一个镜子来显示我们的罪。第三，律法是很像一个戒尺或者指标来指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帝的律法，无论我们在谈哪一个功能，都是对我们很好的。上帝借着他的律法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若有的时候认为觉得这个律法是不好的，或者我们不喜欢它，这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罪人不喜欢受任何的约束，我们不喜欢律法显示我们的罪，也不要它的指引。但是这律法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那么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当耶稣在这高山上变相的时候，旧约的摩西和以利亚也显现了。 那么我们若只在谈这三个，耶稣、摩西和以利亚的话，圣经最常把哪一位当作一个律法的代表者呢？耶稣、摩西或者以利亚？一定是摩西的，对，一定是摩西。我可以给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很快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的，那里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或者也可以说福音，是由耶稣来的。好，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书信所提到的，从哥林多后书第三、四章，在这两章里面，保罗就比较跟摩西有关的，在石板上所写的叫人死的字句，就是律法。保罗把这个律法跟那跟圣灵和耶稣有关的使人活、使人称义的指示来比较，这个就是指着福音。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结束的时候，在这个就结束这个整段的经文，在第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现在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非常像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对不对？耶稣在高山上就是彰显他神性的荣耀，这神性的荣耀充满他人性的身体，他身体就发很荣耀的光。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看我们主要的经文，我们有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谈以利亚，剩下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代表律法的，耶稣自己就是福音。那么接下来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经文说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非常清楚，上帝借着这整个事件要那三个门徒还要我们注意耶稣，唯独注意耶稣也听他的声音。本来也有摩西和以利亚，但是云彩遮盖他们，天父说你们要听我的爱子，然后只有剩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摩西和以利亚不见了。上帝好像就是说，你们要听的是这位我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不是摩西和以利亚。不要听摩西的律法，你们要听耶稣的福音。真的吗？的确，我们在这里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听摩西的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上帝的律法是好的，我们特别要听他，因为他不断地会显示我们的罪，当一个镜子。因此他就强调我们非常需要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赦免。对，上帝给我们这很重要的律法，主要是因为这律法会把我们带到那更重要的福音。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耶稣，围绕着福音。天父说我们要听耶稣，那么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在山上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所谈的是耶稣去世的事，耶稣如何在要在十字架上受死救赎我们，他们也当然在谈这个。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上帝的计划，为了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们当然在谈这个。旧约也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很高兴现在要应验这些旧约的应许。在这高山上事件前后的经文里，耶稣也都在跟他的门徒谈他如何将来要受死然后复活。耶稣所讲的是这个，我们所要听的是这个， 因为耶稣的死复活的消息是拯救我们的福音，是赦免我们罪的福音。我们骄傲的罪人，我们自我中心的罪人，我们不为妻子牺牲的丈夫的罪人，我们不顺服丈夫的妻子的罪人，我们一定要常常听律法。但是律法做完他的工作之后，他显示我们自私的罪，因着我们的罪像锤子一般给我们压碎，定我们的罪。这时候你唯一要听的是耶稣的声音，耶稣赦免你的罪的声音，耶稣为我们根本不配的丈夫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为你们根本不配的妻子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是为你而做的，我是为你舍了我的身体，我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了我的宝血。对，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请听耶稣的声音。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